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岳不累，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的单口对口作品，今天要请您听的是郝爱民先生的段子。郝先生在青年时期，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央广播说唱团成名，当时他在侯宝林先生等等老艺术家身边工作，得到了侯先生的亲切指导。最早啊，郝先生不是相声界的，在中国广播电视剧团做演员，他的模仿能力特别强，语言方面很有表现力，后来调到了说唱团做相声演员，有很多传统节目和新作品的录音。我们先给您听一段老录音，是郝爱民先生和老前辈郭启儒先生合说的《我爱孩子》。 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 是啊， 祖国的花朵， 哎， 未来的希望， 不错。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就更应该很好的来照顾孩子了。哎，总的来说嘛，不外乎生活和学习两个大方面。行，就谈谈最近一两天里的事情吧。 好极了， 上星期六下午下班回来， 哦， 哎，我在半道啊就开始考虑上了。 您考虑什么呀？ 考虑今天该给孩子买点什么吃的了。 哦，您天天给他买吃的呀？ 对， 还对呢。 嗯， 您这个做法我可不同意。 您看，您看，序幕刚开始，您就有意见了。 我不是有意见呢， 嗯， 我是说咱们偶尔要给孩子买点吃的，这还可以。 哦， 您要说天天给他买啊，这个对孩子的影响不好啊。 这么点小事儿，怎么能谈到影响呢？再说了，哪个孩子不爱吃零嘴啊？这天天买呀、是表示爱护他，给他温暖。到家嘛，我这么一叫门，可巧是我们那孩子来开门。 是啊， 开开门以后啊，他不让我进去。 嗯，怎么？ 俩手一叉腰，冲我这地儿，哎，今儿买的是什么？ 什么巧克力啊？ 是啊，我说巧克力。 嗯， 给你拿过去。 哎， 这孩子接过来，这么一扬手，走。 这叫什么规矩？ 天天如此， 太好。你把孩子惯成都成什么样子了？ 哎，到屋以后啊、休息了一会儿。 哦， 我问我爱人吃什么饭。 那么晚饭吃什么呀？ 大米饭熬白菜。 哎，这饭是不错呀。 还不错呢。 嗯， 给孩子这个吃哪行啊？ 怎么不行啊？ 白菜里竟是水分，连点维他命 C 都没有。 嗨、那白菜的营养价值并不低呀、 哎，不低也不行啊，孩子正在发育时期，你整天往里揣白菜哪行啊？ 那怎么着呀？ 还是我爱人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那什么，白菜咱们吃，单给孩子摊俩鸡蛋得了。 嗯， 我一听什么，给孩子摊俩鸡蛋， 这不像话。 摊四个。 哦，您嫌少了。 鸡蛋摊得了。啊，我们坐下来吃饭。 是啊， 我说吃石头。 啊，吃石头？ 不，我们那孩子小名啊叫石头。 你这说清楚了我。 我说吃，小石头，这鸡蛋全是你的、啊，全把它开了。 嗯， 这孩子吃了足足三大碗， 可真吃不少啊。 这下可吃多喽， 那怨你呀、啊。 嗯，我也没让他吃那么多呀。你说这要是消化不良可怎么办呢？ 你让他出去玩会儿去吧。 不行，外面风大，那要是停食着凉呢？ 你呀、啊， 还是我爱人有主意。 又有什么主意？ 那什么，爱民呐、啊，你给孩子买俩橘子得了。 买俩 嗯， 那哪行啊，怎么着也得买他二斤呢、啊、 这可是您让我买的啊、哎、 我干嘛让你买去， 结果我给他买了一斤多 啊，您看怎么样， 吃完橘子我就让他做功课。 你还关心他做功课呢？ 哎，我可不是那种糊涂人，不能光从生活上着眼，这学习方面他也是个重要的事儿啊。 那倒是啊， 我一让他做功课呀、 嗯、 他冲我一摇头啊，不错， 我这看你怎么办吧。 怎么办？ 嗯， 这是关键的时刻 啊、 嗯、这时候可得注意，不能够着急，不能够生气，既不能够打骂，还不能够消极。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说呀，不能硬让他去做，还不能不让他去做。 嗯， 这时候就只有说服。 那你怎么说服他？ 我说石头啊，你得好好做功课呀。 嗯 啊，你要是不好好做功课啊，你那学习就搞不好啊。 对， 你那学习要是搞不好呢，将来你就升不了中学。 是啊， 你要是升不了中学呢，你就考不上大学。 哎， 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呀， 怎么样啊， 你就得劳动去了啊。 这劳动怎么 啊， 这劳动是光荣的 哦，那念书就是丢脸的。 哎，这谁说的呀？ 还是的， 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国家这样的重视教育第二代， 嗯， 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孩子念好了书，将来更好的参加劳动，建设咱们的祖国。 反正还是多念点书好。 多念书是好，可是念书跟劳动也不矛盾呢。 我说了半天呢，他还是不做。 那你怎么办吧？ 怎么办？有办法。 嗯， 这时候您光说不行。 怎么样？ 得鼓励。 哦，怎么鼓励啊？ 我说石头啊，你要是好好做功课，将来考上了中学啊，我就给你买一双漂亮的皮鞋啊，再给你买一个自动的喷火的带小电灯的玩具手枪啊，一拨那机子啪啪、 行了，你冲我开火干什么？ 石头一听就乐了 啊， 跟着就说，那个妈妈，您说那小手枪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做功课去， 就要两只， 现在就要啊。 我说你现在要哪有啊？ 是啊， 人商店都休息了。 哎， 明天我一定给你买小手枪，好好做功课。 嗯， 死说活说算是做了， 真不容易啊。 刚做两道算术题，他又不做了。 怎么又不做了？ 不会做。 什么题他不会做呀？ 哎呀，这道题我拿过来一看呢，也不算难。 你不算难，让他做呀。 甭做了， 甭做了。 不是，我是说呀，先让他做别的题 啊，回头再做这道。 我替他做这道。 你替他做呀？ 这道题我会。 你会你不能替他做呀？ 哪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做完以后不得还让他自己 弄明白了， 往本上抄呢吗？ 抄啊。你怎么定这主意啊？ 哦，我应该给他讲一讲。 哎 呵，我给他讲啊讲啊，一直讲了这么两个多钟头、 嗯、 最后他总算是不言语了， 他明白了， 打上呼噜了。 哦，睡着了。 我一看表啊，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都十点多了， 天不早了。 这要是睡眠不充足啊，就会影响他身体的健康 啊， 并且会直接影响他大脑的发育。哎，我说石头， 怎么样？ 卧倒 啊，卧倒， 让他睡觉 啊，卧倒睡觉。 哎、 嗯， 这算睡觉了。 是啊， 功课也没做完， 那怎么能做得完呢？ 这半天把我可给急坏喽。 是啊，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睡不着觉啊。 您那失眠了， 琢磨着明天买手枪的事儿呢。 嘿，你倒真认真啊。 哎，对孩子就不能够失信。 嗯，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家里吃的饭。 是啊， 玩了这么一下午。 哦， 晚上呢进饭馆吃的饭，从饭馆出来孩子就跟我说， 爸爸，我要小手枪。 那就买去吧。我说走。 嗯， 到上面一瞅啊，人家休息了。 天晚了吗？ 我说你瞧，人家关门了。 嗯， 咱明儿一定给你买小手枪了。 哦， 走，跟我回家。 嗯， 这算回家了。 是啊， 您说这又是一天呢，下班以后我还能办别的事儿吗？ 是， 要说您为孩子可真下了功夫了。 没办法呀， 够辛苦的呀。 哎，我是培养第二代。 你呀、啊、你这叫辅食接班人。 对了，我说您怎么只给我扣帽子呀？ 这并不是给你扣帽子，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判断。 哎，您这影响怎么又来了？您说我哪点不爱护孩子？ 你哪一点你都不爱护孩子？ 这话我可不懂了。 你过分的注意孩子的吃喝了， 嗯， 让孩子沾染了贪图享受的坏习惯。 我那不是注意他的健康吗？ 你注意他的健康啊，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行了。 嗯， 你为什么吃饭时你单给他做菜，还给他买零食，还带他去吃饭馆？ 他那不是 啊，你把他的生活搞得是一点规律也没有了，饮食也没有节制，严重的反倒影响他的健康。 影响了健康？ 哎，你不但影响他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影响他的思想健康。 嚯、哦、严重了。 你要照这样经常下去，这孩子哎能有艰苦朴素生活的作风吗？ 哎，要说也真是。 再说就像你这种教育孩子的方法根本就不对。 其实您不知道，从前我爸爸就这么教育我的。 好嘛，家传啊。 那您这么说吧，我这套办法就算白费了。 哪能白费啊，当然也有效果呀、啊、 哎，那有效果就行了。 那么石头进来学习怎么样？ 学习不太好。那不遇见难做的题就不爱做吗？ 那没关系啊，你给他做呀。 我给他做也不能算他的呀。 还是的，劳动方面呢？ 劳动就甭提了。 嗯， 因为不做知识老师找我六回了。 这不都是你教育的后果吗？ 他反正也不能全赖我呀，是不是？ 学校老师在那进行革命教育，你在家嘛教他吃喝玩乐。你这么一想，这孩子他能好得了？ 您别说，这孩子倒是想做个好学生，回家也常跟我说，班上谁谁谁功课好，学习好啊，劳动好，老师经常表扬他们。可是呢他也很羡慕人家，一到他自己身上就做不到了。 孩子倒有向上的心呢，你不能够扯他的后腿啊。 那我不是爱他吗？ 你呀、啊、你这是害他呢。 您说的是太对了，要怎么说这话是开心的钥匙呢？过去啊我对孩子教育是太不够了，所以给他养成了许多坏习惯，惯着他吃喝玩乐，还给他买玩具。得了，今后我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坚强的革命后代。 好， 放心吧，我是说得到就做得到。 好， 得了，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没什么， 我还得到我商场啊去买点需用的东西。 你给孩子买什么呀？ 就那么大那帖子。 哦，小手枪啊， 铅笔盒啊。 对。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郝爱民、郭启儒二位合说的我爱孩子。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前面听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段录音，是郝先生和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郭老郭启儒先生合作表演的。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新鲜的录音啊，我们去年录制的实况，郝爱民先生和王志斌表演的《北京轶事》。 哎，今天是3周年， 对， 我们爷俩来表示庆祝。 对对对， 哎， 听说咱们这个相声开展的不错 啊， 包括曲艺啊， 啊， 包括演唱部分开展不错，而且都是老观众经常到， 对、 啊，有的是场场到 啊 啊，就是对我们曲艺的关心 支持。 实际这个曲艺大家知道，就是北京的一个民俗 啊， 哎，尤其这个相声，它就讲北京话， 是吗？ 对呀、啊。 哦， 这北京话特别讲究、哦、特别有风趣。 我， 你是地道北京人吗？ 老北京。 哎，北京人，我考你几个字行不行？ 字儿 啊， 汉字那没问题、啊、 跟北京这还得有关系。 还有关系， 但是我说这几个汉字跟北京都有关系、 啊、您说。 对，您不是咱老北京说见面说 问你几个字儿、 啊、 考考您， 考考 咱们先考考他， 看 他对咱们北京的民俗了解不了解。 啊、 你比如说我从简单开始 啊， 这个三个口字，口腔的口，你说念什么？你一点点来，不着急，想一想，想好想好再说。 这个还用想啊？ 啊， 不是，这太简单了，品呢、啊，人品的品呢、啊，是不是三个口啊？不是，这还用考虑吗？你这、嗯、 对还行，这是从简到繁，你这还可以。三个日子，日月的日念什么？ 经，观众都是经，这还用吗？ 哪个经啊？ 复杂点，水晶的晶啊。 哎，对对对，好，晶体管晶，对对对，三个金字念什么？金银的金， 心，大姐您说对了，心。 您别告诉他， 学问都有。 哎，我考他，您告诉他，回头他知道就 不好。大师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我知道念心，你说人告诉您念心了。 这回您蒙爷爷， 你回头念成旧了，麻烦了。 是，您蒙爷爷，您听我，您来。 三个盐字念什么？ 哪个盐？ 食盐的盐，吃的那个食盐的盐。 这真不知道了， 不知道吗？ 大姐， 老北京就知道这字念什么？ 哦，对， 哎，念猴。 不是，您蒙了，您蒙了、啊，不是怎么念猴呢？ 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 您得合理， 您当然得合理了。 您说， 这讲理，这字得讲理。 啊、 你比如说咱们炒菜， 啊、 说这咸了，猴咸猴咸，是不是有这么说法？ 啊，有、 哎、 有的。 说这个西红柿搁砂糖太甜了，猴偏猴甜的。你这边就说你这人，啊，后平恶厌的，就这后，这是北京民俗，是不是？ 是。 但有好多北京字你得研究。 啊、 你比如还有些字儿，在座老同志都知道。你比如说这个， 啊、 接手，这好像不文雅吧？这字很有讲究。 这是老北京话，上厕所的意思。 对， 不是这。 对，现在都讲究啊，到洗手间。是吧？这是就是饭店里给起的规矩，实际解手都有讲。 先生，我得想想，这俩字儿怎么写？ 解放的解，手，手足的手叫解手。那就一般说，你干嘛？我解手去。他不说解手，他接手去，他接手。北京话 不是这还有什么典故吗？ 当然了，这话得说四百年前了。哎，那有来头 啊啊！ 朱元璋 啊。 这知道山西啊有洪洞县 啊，是， 哎，那是咱们祭祖的地方，啊，有个大柳树 啊，对， 他是搞的人口迁徙 啊， 哎，为了发展农业啊，是吧？当时就到全国迁徙，从洪洞县出发 啊， 山东、河南、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到云南， 嚯， 干嘛呢？免税三年去圈地去种地，发展农业吗？但是有迁徙的有要求，就是说三口人必须有一个人要迁徙，六口人有两个要迁徙。 不是跟接手有关系吗？ 有关系，你这人他得有的不愿意去啊，他不愿意故土难离呀、 啊。 于是乎呢，就强迫你去，这是法律逼得去。 哦， 哎，怎么办？就把人都拴上， 捆上。 哎，有官吏随着他，有驿站，一站站走，走到很远的地方，你走，他是这样方便啊。 上厕所 北京话不是方便吗？ 对， 得上厕所上茅房啊、 嗯嗯、 这怎么办呢？您给我解开这手，我要解手，从那以后就有了解手俩字。 嘿，我还 就 长学问了。 是啊， 哦，这么解释。 哎，那、北京话你听着它亲切 啊， 哎，流利。你有些老电影上海电视明星说我们这个讲的也是北京话。 是吗？ 他说那味儿不是北京话，他叫国语。 他说说话 他能说呢。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已经都很清楚了嘛。好了好了，我们一道走好了。这味儿的， 是不是？您这也不叫北京话， 就是北京话。你听你的干净利落脆。 北京 话。那当然了，请三轮哪儿？东四五毛三毛多了不去，站住拉了。 这北京话 真是 干净利落 脆， 是不是？ 对对对。 您要到这个电影明星三四十年代说的这样雇车这点事儿，听着他别扭。 他也能说吗？ 那那也是这么说呀。 您再学学。 这位三轮是哪位先生的？哦，这个三轮是我的。先生，你是要坐我的三轮车吧？哦，我好感动，我好感激啦。 这至于吗？这个 先生 啊， 你拉我到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啊， 东四牌楼。 嘿呦， 你为什么要到东四牌楼？ 你管得着吗？ 我的家就住在东四牌楼。 哎呦， 先生。你给8毛钱好了 啊！ 不， 我只能给你3毛钱好了。 嗯， 你再仔细考虑一下。哦，先生，3毛钱未免太少了些。哦，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不闹腾吗？是不是 太闹了？ 北京话能这么说吗？ 是啊， 累的哈。 对对对， 北京话的地域性很强。 有什么地域性？ 对，你要坐地铁 啊， 您奔通州，过去叫通县吧？ 通县。 通县跟北京，它这个语言、地域语言有区别。 20公里就有区别？ 那当然了，40华里 啊， 语言障碍很大。 是吗？ 对，现在好一些了 啊啊！ 全国各地人口都有啊，只要把普通话讲好就可以了。但是过去，这个北京的通州啊，跟咱这市区内不太一样。 哦， 举个例子啊， 啊， 你比如我们北京都过去住四合院， 对对， 哎，都四合院。然后我们这邻居这家姓张 啊， 在家排行老二， 是， 你叫他什么？ 叫什么？ 张二， 张家老二啊， 亲戚。 对， 张二，哎哎，什么事儿？你说，张家老二， 老北京都这么叫。 哎，这说的是北京城里， 是啊， 您到通州。他就变化了。 到了通州有什么区别？ 同样是邻居，这家姓张， 啊，是 在家排行老二 啊。 他不叫张二， 那叫 姓和排行掉一个。 怎么说呀？ 二张，哎哎，什么事儿您呢？二张了，你看，是不是有变化？ 掉个了。 哎， 不是，他们都这么叫吗？ 都这么叫， 这么叫人爱听吗？ 哎，对对，通州这么叫，亲切家乡嘛。 那不好，我这么叫您，您爱听吗？ 你这怎么叫不爱听呢？ 不好听啊！ 我就爱听，你叫我就高兴。你叫我就过来，你高兴吗？ 我一叫你，您就高兴， 肯定的。 那咱当着大伙儿，咱 来来来嘛， 你 叫我， 来来来， 别我姓张啊，在家旁老二，一叫就行了。 二张妹， 哎，你看我爱听吗？是是不是？ 那我还爱叫。 哎，对对对，别我姓李啊， 二李， 哎，我爱听， 我爱叫。 别我姓赵啊， 二赵，哎 哎，我爱听， 我爱叫。 别我姓叔， 二叔，哎 哎，我爱听的。这就 我不爱叫。 这人有点急了，急了！你这么回事儿， 这么大腕儿就占便宜， 这怎么 占？人大伙儿都笑话你呢。 谁 有姓舒的吗？张嘴就来。 你睁俩眼睛跟包子似的，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我哪儿 没有文化，没有学问？怎么叫没有姓舒的呢？ 哪有啊？ 当然有了 啊！ 举个例子啊， 你说说。 名著 啊， 《四世同堂》 是 有没有？ 有 啊，茶馆看过吗？话剧。 这说 对啊，这作者谁呀？ 老舍。 老舍姓什么呀？ 姓老。 姓老这话，姓老。老舍是人家笔名，人家姓舒，叫舒舍鱼。有姓舒的没有？ 有就得叫不是？我赶上了。 对对对， 赶上就得叫。 哎，对对，是这样的啊。 那好像咱这样， 哎， 咱当着大伙的面， 好， 咱调个个儿。 是， 你喊我。嘿，哎哎，你也热情点，大点声。您喊我，您喊我，您爱叫我爱听。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来， 哎哎，您说这个，您说这个， 哎，来一个， 谁要占便宜？ 来来， 你看他的表情，来来来，这有什么呀？乡音难改，我叫你啊。 来来， 比如你姓张，在家旁个老二，我叫你，大点声是吧？ 大点声， 二张，哎 哎， 我爱叫啊， 我爱听。 那这有什么呀？比如你姓李，二李，哎 哎， 这有什么呀？我爱叫， 我爱听。 哎，比如你姓赵，二赵，哎 哎， 我爱叫啊， 我爱听的。 比如你姓沈，二婶，哎 哎， 我爱叫， 我不爱听。 哎，你又急了， 怎么到我这儿改二婶了？ 这就对了，二叔是单身汉，找一个二婶正合适。 没听说过。 好，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先生和王志斌合作的相声录音。郝爱民先生今年已经是80岁了，我们也祝愿郝先生身体健康，再为观众多多带来相声佳作。上半时段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和您继续听相声。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9度，天气偏冷，外出晨练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云层遮挡，光照减弱，气温将有小幅回落，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仍然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18到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是多云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六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败，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寻，孤独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郝爱民先生表演的一个单口的小笑话，打卤面。 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啊，想吃什么有什么，就跟过年一样。可是我们年轻那会儿不行，哎，特别赶上儿女多的，那家庭负担大一点啊。我们当时住四合院，拿李大家来说吧，他有5个孩子，就靠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所以生活困难一点。可是李大家的邻居小宝他们家生活就宽裕得多，为什么呢？双职工，就1个孩子，计划生育搞得好啊，所以生活呢就好一些。啊，那天早上起来呢，我推开门，这个小宝和李大家的小五呢正在那玩呢，我随便打个招呼，我就问了：“小宝，你吃了吗？”“吃了。”哦，吃的什么呀？包饺子。你听，好吃不过饺子。然后我问李大家的小五：“五子，你吃了吗？”“吃了。”“哦，吃的什么呀？”“棒子面粥。”“棒子面粥。”你看，饺子棒子面天壤之别。第二天，这俩孩子还在门口玩，我一推门出来呢，正碰他们俩，我就随便一问一下：“我说小宝，你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呀？”“打卤面。”你看，理直气壮打卤面。然后问那李大家小五：“小五子，你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呀？”“棒子面粥。”还是棒子面粥。这时候李大呀推门出来了，一个小五耳朵：“走走，等会儿上屋里去。”你说你这孩子啊，就是不会说话啊，净给我出洋相啊！我告诉你，以后别人问你吃什么，你也说吃打卤面。记住了没有？记住了。爸，什么叫打卤面啊？打卤面，一碗卤一碗面和在一块儿，那叫打卤面。嗯，知道了吗？我知道了。爸，打卤面什么味儿啊？什么味儿啊？你等爸发了工资，给你做一回打卤面。你看，吃回打卤面都那么费劲。哎，第三天，我推门出来，还没问他们呢。李大家的小五跑来：“叔叔叔叔，今天我们家吃的打卤面。”有话改善伙食了。好啊，吃的打卤面，吃的什么卤啊？棒子面卤。棒子面卤。那你吃的什么面呢？我们家光喝卤不吃面。 好，以上您听到的这是小笑话打卤面，由郝爱民先生表演。上半段呢，我们介绍到郝爱民先生呢，原先是在中国广播电视剧团做演员，他的模仿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的捕捉到模仿对象的细节特点。当年话剧界最红的像北京人艺的于世之先生啊，郑荣先生等等，他都能模仿的特别特别像，尤其是郝先生模仿于世之先生那是一绝。有机会我们把郝先生请到节目当中来，请他给大伙模仿一下啊。在当时很多聚会，这是一个保留节目。那么后来呢，调到了广播说唱团说相声，这下呢也发挥了他的功底。因为他的记忆力好，模仿能力强，学得快，进步也相当之迅速，他的汇报表演被大家一致认为是可造之才，表演风度上颇像侯宝林先生。往后几十年的舞台生活当中，他的艺术芳华和光彩大家都非常非常之熟悉了。下面我们请您欣赏郝爱民先生和赵岩二位合作的一段电影漫谈。 这回啊，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什么？你要说相声？ 可不是吗？ 在这儿表演节目 多好啊。什么毛病？ 收起这一套吧。 怎么了？ 站直喽！表演得很不错嘛， 我这儿还没演呢， 该收场了，先生。 没演就收场啊？你都给我弄糊涂了， 装糊涂。你是干什么的？ 说相声的呀。 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昨天吧，混进来的呀。你这怎么说话呢？ 严肃点。看你就不像好人。 我怎么不像好人了？ 你看你这长相啊。 我这长相怎么了？ 小矮个儿，矬胖墩儿，就这一身贼肉 啊， 这就是你投敌叛国的铁证 啊。哎呀，你根据什么给我下这结论呢？ 根据电影。 电影？ 嗯，你看电影里那好人都是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大高个儿 啊， 没你这模样的。 怎么了？ 跟那胡汉三似的。 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跟您说呀， 啊， 您说那是电影艺术， 是 您不能拿那框框强加和硬套咱们现实生活。 这个我懂 啊。 你看现在有的电影啊，他硬拿这框框来套咱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是这样吗？ 嗯，最近你看电影了吗？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有的还不错，有的一般化。 对，有的电影啊，你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嗯， 人物一出场就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坏人， 情节简单嘛。 对， 您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可以呀。 好， 你就拿影片中这首长来说吧。 哦， 架子轰轰，板着面孔，表情严肃，语言低沉， 嗯， 瞧见那巧克力都不带乐的。 嗨，有时候人家也乐， 更透着假呀。 怎么？ 小鬼， 慢点。 怎么沉不住气了吧？放心吧，有你们的仗打。同志们， 这就乐完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呀？ 小鬼，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吧？看看眼睛都熬红喽。 没关系，首长，您看您的眼睛也红了。 哎，我没事。 怎么？ 我这是沙眼。 嗨，挨得上吗？ 还有毛病呢。 什么毛病啊？ 你看这手一反腕子，准在这胯骨轴上。 干嘛总扶着这儿？ 手掌吗？ 啊， 所以这手老得在这儿长着。 就这么解释啊。 同志们，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上级党委相信你们一定能依靠群众胜利完成这个任务。祝你们成功，出发。 是，我也受传染了。 布置任务就布置任务吧。 啊， 干嘛一说话都得叉腰啊？ 他那可能是显得沉着老练。 哦，沉着老练都得叉腰， 那你说是为什么呀？ 他可能是想告诉观众们 啊， 这些首长都是南征北战饱经风霜，风里来雨里去的，全落下腰肌劳损了。 是啊，那是腰肌劳损吗？ 其实啊，我们部队有老传统， 嗯， 官兵一致， 首长都很平易近人， 感情非常融洽。 对，嗯。可是有的电影它就不是这样。 是啊， 你比如说吧，这剧中人思想斗争激烈， 哦， 他要来劲， 嗯， 准得往外跑， 哦， 而且还有准地方， 上哪儿啊？ 哪儿有水往哪儿跑。 什么地方？ 什么江边、河边、湖边、海边 啊？ 到那儿准是风急浪高，水拍堤岸。 嚯、 哦！你看这人， 啊、 直目瞪眼，披头散发，往那一站，全这模样的。 要跳下去？ 跳下去就没戏了。 这儿干嘛呢？ 做工作的还没来呢， 还那儿等人呢。 嗯， 谁来呀、啊？ 什么团长、营长、连长、老主任、老师傅、党委书记， 哦、 或者是他的爸爸？ 是啊， 一张嘴就是这句， 哪句？孩子，你忘本了。 是， 你倒慢点儿，你喷我一脸唾沫星子，这是 跟着就是一通开讲。 嗯， 讲了他是晕头转向，痛哭流涕。 哦， 然后往人肩上一趴， 爸爸，我错了。 这往哪儿趴呀？ 得了，别难过了，改了就好嘛。我的孩子、 哎、谁你孩子呀？这时候俩人肩并肩的往回走。 哦， 他们前脚走了， 哎， 后边这风也不刮了、 哦、 太阳也出来了， 是 那水也不闹腾了， 哎呦，全消停了。 这说的是咱们好人， 要是坏人呢？ 雷同化、概念化现象更严重了。 您再给说说。 不管是什么影片， 嗯， 都是鬼子扫荡就阴天， 哦， 国民党军官爱叼烟， 嘿， 特务狗腿子歪戴帽， 嗯， 戴眼镜是翻译官， 哎， 站岗放哨准打盹，一搂脖子就玩完。 留神， 鬼子，你们指挥部在哪儿？ 王府井。 哎，王府井像话吗？ 我们家在王府井。 嗨，谁问你们家了？ 我知道指挥部在哪儿。 很多的情节安排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啊。 嗯， 再说说， 你就拿敌人追击这么一个特定情景来说吧。 这个情节紧张啊。 比如说， 嗯， 你就是一个侦查员。 哦， 敌人发现你追你来了， 我赶紧跑。 对呀、啊， 嗯， 你跑到一家老百姓家里， 嗯， 这时候敌人也追到大门口了， 我赶紧藏起来。 甭着急， 嗯， 你踏踏实实的， 什么？ 没处藏，没处躲，先挖个地窖都来得及、 啊、那哪儿成啊，那外头都砸上门了。 没事儿， 嗯， 你不藏好了那门砸不开。 是啊， 什么时候你安全转移了， 嗯， 这门才能砸开呢。 什么？ 站住，你把共军侦察员藏在哪儿了？ 不知道。 妈的，不说实话老子毙了你。 打死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 我知道。 在哪儿啊？ 刚才我砸门那功夫他早跑了。 那你不逮着他？ 废话，我逮得着吗？ 怎么？ 他电影就这么编的。 把实话都给说出来了，知道这么不合理，你不会改改他呀？ 改了不行啊。 为什么？ 他就不让演了。把敌人描写都那么窝囊， 窝囊废， 而且长得都没一个好看的。 可不是吗？ 全跟你这模样差不多。 你别提我了。就 你别说 啊， 你要演个反派角色真够条件。 怎么呢？ 怎么看怎么像。 哎，我要是真够演反派角色的材料，将来拍个电影什么的多有意思。 哦，你要演这反面角色 行吗？ 行倒是行 啊， 不过得请你们家属来签个字。 嗯， 如果有个好歹，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概不负责。 干嘛呀？要给我开膛啊。 你不是要演这反面角色吗？ 是啊。 最近上演的几部反特影片你看了吗？ 看了。 像你这身体啊， 啊， 要演那里的特务可够呛。 我这体格怎么了？ 哎，现在这新片里 啊 都有公安人员和特务拳击格斗的镜头。 是啊， 比如你在这站着， 嗯， 待会儿当着一脚能把你踢第八排去。 嚯，那我哪受得了啊。 跟着就是一通瓦尔特拳。 瓦尔特拳， 丁张五四把你揍瘫了算。 哎呦，那我非散架不可。 你说你演哪角吧？ 我不演了。 不行了吧？ 哎，原来这电影没这镜头， 嗯， 加上拳击格斗的场面还挺新鲜嘛。 这就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了。 不真实啊。 你说咱们打架有这么打的吗？ 没见过。 就是啊， 嗯， 而且男女都不一样。 是吗？ 对， 您先说说这女的什么样。 女的呀， 啊， 女的讲究抓脸。 揪头发， 嗯， 撕衣裳，脆唾沫，拧人。 哦，对，是这特点。 嗯， 那么这男的呢？ 男的讲究摔跤， 嗯， 抄拐子，使绊，大背胯。 哦，对， 多的你看见街上二位吵起来了， 嗯， 要动手，全这模样的。哎 哎，怎么着， 哥们儿？哎，怎么着？跟我玩阴的？老了，今儿我跟你拼了！哎，走， 走， 哎，走， 哎，走！ 哎呦， 瞧我门牙呀你！ 你看是不是透着假门假式的？ 是别扭。 其实啊， 嗯， 咱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传统和方法。 有的片子确实是中不中，洋不洋。 所以说真实性， 嗯， 还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 得适合中国国情呢。 对， 嗯， 我认为啊，电影里不真实地方还多着呢。 还有什么呀？ 你比如说， 嗯， 就拿这英雄来说吧， 啊， 他老打不死， 嗯， 这事儿可邪性了，我告诉你。 是啊， 嗯， 怎么回事啊？ 咱俩表演表演。 表演， 我就演那打不死的英雄。 哦， 你演那开枪的坏蛋。 哎，我演不了好人。 开始了啊， 开始。你怎么老不死啊？ 死不了 啊！ 你给我打成蜂窝煤也死不了， 那是为什么呢？ 他英雄不死吗？ 哎呦，就这样啊！ 不但死不了啊， 啊， 还有毛病呢。 什么毛病啊？ 这口气呀，啊，且咽不下去呢。 是啊， 碎嘴的唠叨没结没完。 哦，您再给学学。 现在我就演那个牺牲的英雄， 嗯，好， 你来演我的战友。 行， 咱们开始了啊。 哎， 同志们冲啊。哎哎呦，我说你倒扶着我点啊。 哎呦，你撞我心口上了。你 我这儿负伤了， 可我也快挂彩了， 你得扶着我点， 还得扶着他，没准备好再来。 准备好了啊。 哎， 同志们冲啊。哎呦，哎呀， 小好，我说这是死了没有啊？嗯，还倒气儿呢。行，有救。 哎，什么叫有救啊？ 我这不扶着你呢吗？ 你的任务就是扶着我呀。 还干嘛呀？ 我中弹昏过去了 啊， 你得喊我几句。 还得喊话。 哎， 喊什么呀？ 你喊我最向往的。 哦， 最高兴的。 行， 能鼓舞我的。 好嘞， 你一喊我眼睛好睁开呀。 是啊，那行，再来。 准备好了啊。 哎， 同志们冲啊。 小好，小好，发工资了。 这词也出来了， 他给你钱还不好啊？ 电影里有这台词吗？ 哦，对了，那我喊什么呀？ 你得喊， 嗯， 看，我们胜利了。 哦，喊胜利了， 喊胜利了。 那行，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哎，别忙。 哎呦， 还没到这儿呢， 我还冒场了。 再来，准备好了啊。 哎， 走，这么会儿我挨好几回枪子了。 得了，受累您再挨一回吧。 同志们冲啊。 小好，小好，我们胜利了。 哦， 啊，我说你这噎着了是怎么着？ 你才噎着了呢， 你这干嘛呢？ 我这不是呼吸困难吗？ 我以为他噎着了呢。 噎着了像话吗？ 再来， 扶着我点儿。 扶着呢。 班长， 班长， 我的班长，班长啊，班长，班长！ 哎呦， 我说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不喊班长了吗？你 现在你就是班长。 我又演班长了， 配合演戏嘛。 你倒说清楚了我这。 不是，再来。 哎， 班长， 哎，这是我的党费。 党费？ 你把它交给组织上。 好， 你放心吧。 哎， 排长， 哎，我又改排长了。 这是上级的命令。 嗯， 你们赶快行动吧。 好，放心吧。 哎，连长， 哎，这么会儿我连升三级。 这是敌人的江防工事图。 嗯， 你们快走吧。 放心吧你。 哎，鬼子， 哎，谁是鬼子呀？ 不是，那鬼子都打跑了吗？ 好，这位大喘气，打跑了。 哦，乡亲们呢？ 转移了。 同志们呢？ 突围了。 和县委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 粮食都藏好了吗？ 藏好了。 那地雷， 走吧你。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你？你这什么感情啊你？ 怎么了？ 我这都快咽气了，你还跟我犯态度啊你？ 废话，你这100多斤往我怀里一靠挺舒，我受得了吗我？ 那不行啊，他得我问明白了，要不然我这眼睛闭不上啊。 哎呦，得，趁着你有这口气儿，有什么话赶紧说啊。 嗯，不是啊， 扶着呢。 同志们， 嗯， 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完成了， 我没有完成好。 完成挺好。 我太年轻了， 嗯， 太幼稚了，我们上当了。 怎么了？ 在我们内部， 嗯， 出了叛徒。 是啊， 你们要提高警惕。 嗯， 坚持斗争。 对， 困难就会过去。 哎， 曙光就在前头。 嗯， 英特大雄男儿一定要实现， 嗯， 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 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了。 嗯，你这话就不少了。 水 要喝水啊。你少说点不好吗你？ 我不行了。祝你们胜利。 小好，我怎么又活了？ 我还有一个要求。 哎呦，什么要求啊？ 我死了以后， 嗯， 你们要把我埋在大松树下。 是啊，忘不了。 我实在不行了，永别，啊。 嗯，这回踏实了。 让我再 吓唬人是怎么着你？ 让我再看一眼红旗吧。 哎呦，还要看红旗？ 啊， 那儿呢，赶紧看，就那儿呢，快看。嗯， 啊，红旗 啊， 红旗。哎， 这口气总算咽下去了。小红，还真死了。 我不能死啊！ 我说你该死了， 还不到时候呢， 还不到时候呢。你再不死，我累死了我。 不，我还有重要的话要和你说呀。 还有什么事儿啊？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呀。 忘不了。 一定不要忘了啊。 绝对不会忘了。 无论如何不要忘了啊。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别忘了 啊， 给你爹我报仇啊。 谁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先生和赵岩先生合说的相声电影漫谈。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主持人尚远依旧在这里恭候您，咱们继续听相声。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幸福新起点》，陈涛作词，王蓓作曲，谭维维、孙楠演唱。 请让我们只属心愿，有了梦的我，有了我的明天。